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54集。 金子话音没落，原本一片漆黑死寂的秘境深处突然传了一声尖鸣，好像一把尖刀直接刺破人耳膜。程潜只觉双耳嗡一声，好像被人重重的在太阳穴上打了一拳，三魂七魄好像一瞬间被震散了。他一阵天旋地转，差点没站住，还不容他反应，一阵罡风便毫无预兆的平地而起，严征明一把将他捞回来，飞快地转了个身，用后背替他挡了一下。 师兄，你…… 严征明飞快地抽了口气，也不知伤到了哪里。 没事，天生原装的，总比你这个后来磨合的结实。快走。 两人狼狈地往来路退去，程潜仿佛是魂魄还没有归位，眼前几乎是模糊的，下意识地扶了一把墙。才一摸就觉得手感不对，他有些吃力地借着严征明手上不知第几颗夜明珠看过去，正与一张苍白的死人脸对了个正着。他险些一掌推出去将对方拍碎了，严征明将手中的夜明珠弹了出去，在其中加了劲力，那夜明珠发出一声惨烈的尖鸣，耐不住渐修真元，当即在空中炸成了一把飞花。两人所在空间一瞬间大亮起来，只见此地除了白骨以外，四面八方竟还飘满了形色各异的人，当中男女老幼俱全，个个面容清白，五官呆滞，保持着双脚悬空的姿势，直接被冻在了半空中，活像一群悄无声息的吊死鬼。饶是程潜胆大包天，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一时只觉得翻腾的胸口更不好受了。直到爆裂的夜明珠重归暗淡，他才低声道： 鬼影。 此地极寒，除了肉体之外，还能冻住人的真元乃至于魂魄。 这里曾有一盏噬魂灯，被罡风一撞，其中关的鬼影都被吹了出来，这些鬼影来不及逃走，就被冻在这里。噬魂灯何在？ 严征明作为一个称职的土财主，略微松开程潜后，又重新照起亮来。 你看， 只见角落里还有一具白骨，轻轻扫开附在他身上的冰雪后，那两排被冰封的肋骨中竟夹着一根火红的羽毛，在冰天雪地里显得分外扎眼。 你说那是唐枕吗？那是唐枕吗？ 一个尚未入元神境界的修士，千辛万苦地来到北冥之海，找到大雪山秘境，或是出于某种原因和这些魔修一同进入，或是找到了魔修们遗留下来的洞口，一路摸进来，刚好在此地邂逅噬魂灯，刚好被方才那阵罡风所伤，身死于此，魂魄却误入了噬魂灯中。 可是百年前，我和韩渊在东海岸边邂逅的那个唐枕，不是一个元神吗？ 程潜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测。与此同时，他耳畔的轰鸣声越来越大，暂时远离罡风，后遗症却还在。他一时几乎没有站住，软软地靠在了一侧的冰墙上，尽力用冰冷的墙面抵住自己的额头，忍住险些脱口而出的呻吟。魂魄动荡实在是太疼了，和他为了练木剑时割裂元神差不多。程潜两鬓很快湿透，也不知是冷汗还是融化的冰水。他们这厢落在冰窟里，已经快行至蜀中的一行人却还觉得有点燥热。蜀中多山，白虎山庄负责开路的弟子走到这里，神经总是不由自主的紧绷，因为这些密林层层中很可能藏着阵法，他们又在空中，对方稍微隐蔽些便能布下不为人知的埋伏。 年大大手中拿着一本旧书，正坐在低飞的飞马上逐字逐句地仔细研读。旁边忽然有人漫不经心地将书名念了出来。 转世录。 四师叔。 年大大吓了一跳，书险些从手里飞出去，手忙脚乱地接住，有些慌张地看着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的韩渊，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。毫无疑问，年大大有些怵这位喜怒无常的四师叔。韩渊瞥了他一眼，没有为难他，心平气和地问道： 你打算找谁的转世投胎？ 年大大艰难地试图放松了些，答道： 家父。 哦，你爹出身哪里？ 明明谷。 年大大脱口而出后，随即又改口道： 好像也不对，他本来是个东海的散修，早年有幸被选入青龙岛讲经堂，在那里入道，随后浪迹天涯自己修行，百岁后才在明明谷落脚，改了名。 青龙岛，居然还有这层缘分。给你个建议，你有空去东海附近找吧，不用谢。 韩渊听了面无表情地说，这传说中险些将天捅个窟窿的魔龙竟然这样心平气和地同他说话。年大大愣了一会儿，嗫嚅道： 是吗？ 元神投胎一般都是这样，魂归故里什么的，不过没什么用，在世为人修为记忆都空了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只能勉强保持前世的模样秉性而已。 年大大脸上露出一个小心翼翼的期待。韩渊斜睨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 哼，现在就先别急着高兴了，你先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小命吧。 年大大一愣，前方领路的白虎堂弟子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警报，只见远处密林间竟有魔气冲天而起，当空堵住了一行人的去路。韩渊身体里好像顷刻间换了个人做主，整个人看起来有种极其不是东西的魅力，身上盘龙袍黑气四溢，弄得那四角怪兽仿佛呼之欲出。韩渊细长的眼睛里一番红光闪过。 别大惊小怪，这些蠢货以为我已经问鼎北冥，都想来踩着我的尸体混个万魔之宗当的。哼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性。 韩渊！ 韩渊冷笑一声，在李云的惊呼声中蓦地抱起，整个人旋风似的扫过中天。 等等，慢着，来的人是谁啊？ 不知道，管他呢，让开。 韩渊毕竟是个沾过血的魔修，走魔道的人杀性难抑，一旦沾血再难企及大道。他被血势束缚了这么久，早就憋得头重脚轻了，这些人完全是撞在了他的刀口上。韩渊整个人已经成了一条脱缰的疯狗，哪里是柔弱可欺的二师兄拽得住的。他们脚下的密林中不知埋伏了多少庄子，俨然阵已成，组成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，专门在这里等着他们自投罗网。那大网当空压了下来，魔龙身影一闪，不闪不避地迎了上去，二者相撞，山河也动荡站立，天上风云涌动，四下鸟兽皆惊。随行中人有许多白虎山庄的普通弟子，他们可未必能像这些高手一样高来高去，加上控制不住受惊的飞马，一时没头苍蝇一样在空中狼狈地躲闪。白虎山庄的长老扯着嗓子瞎指挥： 落地，落地！ 天转眼变黑了下来，那罩在他们头上的大网上不时有饱含魔气的火花闪过，活像一道道快而急的小闪电。韩渊倒是皮糙肉厚，让那火花劈上几道不在话下，同行的年轻弟子们却倒了血霉，堪堪被那火花殃及池鱼的擦个边，立刻就得一身焦黑地从天上倒栽下去。 哎呀， 李云叹了口气，弹指间一道白光冲天而起，他弃了飞马，负手御剑而立。 地面有埋伏，请诸位冷静，先不要下去。 修为低位的后辈弟子推到中间来，凝神以上接八卦阵。 说得对，不许落地，都快上来。 这位长老一定是伟大的上庄主生前开玩笑捡来的吧。 李二爷越发感觉自己背了个好差事，然而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生疏地指点起这一大群不认识的弟子们结阵对抗天上的大王。突然李云后背的汗毛一起立了起来，他想也不想地相信了自己的直觉，从袖中抛出一张符咒，只见那小小木牌升上天空后蓦地伸展开来，结成了一层流光溢彩的保护膜。符咒一出手，李云就后悔了，这张符咒是严征明在黑市上收来的，之所以一直没舍得倒手卖出去，是因为相传此物是出于童儒之手。李云还没来得及肉疼，便听一声将天空也炸裂般的雷鸣，一个修为较低的白虎山庄弟子当场七窍流血，直接从飞马背上掉了下来。当年朱雀塔边水坑妖谷生意都没有这样大的天雷，李云悚然一惊， 这雷劫是专程冲寒渊来的。 随即空中爆出一声裂帛之音，只见那符咒中的保护膜竟然承受不住，从中间缓缓地撕开，顷刻就灰飞烟灭了。那价值连城的木牌横断两截，笔直地掉了下去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